们是青年，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982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已经涌进来很多小伙伴们都在问，这是啥，这是什么直播。对对对，这是他们的原话哈。 对，这是北京青年广播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AM927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互动了。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微信的方式， 没错， 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在右下角点击进入就可以看看我们的嘉宾是谁，跟我们一起嗨起来。 没错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呢，其实啊跟这个以往的节目可能会有一点差别，但是怎么说呢，这个话 差别在哪里呢？ 差别在哪里？差别在我们今天直播间里飘进来了一个小仙女儿。 哇哦，小仙女哈，你看我们的很多网友都已经在里面学会了抢答了，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对，没错，今天呢我们这个982活力榜呢也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有请到了这个第13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排行榜最受新人奖得主刘美林同学啊，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今天这位小仙女的降临，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玲。 欢迎，掌声。 欢迎。 自带 BGM。 我们的网友们真的是非常热情哈，在里面都在欢迎着你。然后同时，因为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嘛，先跟我们的网友们打个招呼好了。 Hello， 大家好，982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然后今天我带了我的新专辑《青春狂想曲》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专辑里好听的十首歌。 没错啊，这个今天美玲来到这儿的主要目的呢，其实多多的是跟大家去来聊一聊自己的在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些故事。更重要的呢，就是来宣传她的这张新专辑啊，叫做《青春狂想曲》，也就是我手中拿的这张，看这张美丽的容颜，对吧？看到了吗？ 经过 PS 的。 对， 而且呢啊，这个今天我们也是有福利要送给大家。现在所有人啊，这个所有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您只要在美林的这条视频直播链接下面跟我们留言进行互动，我们会在里面抽取任意的两位观众啊，这个听好了，只有两位观众啊，这个可以获得刘美林的新专辑，而且是亲笔签名的新专辑一张啊，叫做《青春狂想曲》。心动不如行动，抓紧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啊！这个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网络链接啊，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第二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嗯，我们的网友们也非常积极啊！古砖24377说刘美林怎么没有预告啊？其实是有的，大家可以在他的微博，在微博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982魔力工厂，也就是我们活力982、活力982的微博，同样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啊，其实是有的。所以说我们就闲话少说，要不今天就赶快进入我们的正题吧。 嗯，对。但是呢，我觉得在进入正题之前啊，咱们还是先来重新回顾一下美林在盖世英雄里面的一段这个非常非常精彩的演唱，一起来看。 哇哦，天籁一般的声音。 没错啊，这个刚刚大家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刘美麟这个应该是在当时盖世英雄的舞台上演唱的一首卡秋莎啊，也是通过这个高音啊，真的是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对啊对啊，而且是多才多艺啊，这个高音真的是太好听了。而且刚刚美麟在这边特别可爱，就是在回放的时候也一直非常享受啊，太好听了，这个刚刚有说、 对 对对。 但是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主要来跟大家说一说美麟的这张新专辑《青春狂想曲》啊。其实呢先问几个问题吧，也是比较老套的一些问题啊。 请问 这个《青春狂想曲》也是你在加盟这个少城时代之后的第二张个人专辑，而且这个专辑它不仅邀请到了这个在歌榜中最佳的编曲廖伟杰，还有这个天后的合伙人梁思桦啊，参与这个词曲的创作，相当于是王牌对王牌这种强强合作，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就先首先要感谢一下对整张专辑付出过我们的这个老师哈，包括制作人，对，然后特别感谢迪亚老师和他的团队。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张专辑起码算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二张，也算是一个成长吧。第一张我记得是17、18岁的时候发的， 对对对 对，那张还在探讨这个长大该怎么办啊， 该不该长大、 就是、对，该不该长大大呀，就是还在纠结这些问题。到现在青春狂想曲就是我对长大以后有一个自己的定义，对青春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对，都在这专辑当中的10首歌里面。 对，而且啊，这个我要再重新说一下，今天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网友还有听众朋友们有福利了啊，因为我们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随机抽取两位给我们留言的朋友们呢，送出刘美麟的新专辑，而且是亲笔签名的专辑啊，这个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了啊。那在整首专辑当中，因为一共有10首歌嘛， 对， 肯定是每首都特别的好听，有没有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首，或者是跟你最有共鸣的一首歌？ 太多了，就我觉得这10首歌都在写我自己。 好，那从头到尾都说一下吧。 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聊到明天早上。就先推荐，我不知道，因为你们两个有没有听过这10首歌吗？ 听过。 就你最喜欢哪一首啊，大佐？ 我其实说实话啊，因为他这10首歌风格真的是各不相同，有那种特别安静的，因为一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这个推荐一下他的这些10首新歌，就是怎么说呢，有这种比较偏安静风那种小仙女啊，甜美范儿的那种感觉，还有那种特别爆炸的那种夜店风 的 那种感觉，就比如说那个我忘了他具体的名字了，好像是在浴缸蝶泳还是那个弗洛伊德。 那我觉得我今天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在浴缸蝶泳这首歌吧。 好， 因为大家就是看直播的时候可以看到我这个嘴唇上长了一个，哎，上火了，最近的天气对非常干燥，所以听了这首在浴缸蝶泳这首歌就会给大家一种冬天也会有夏天的感觉，对，去去火降降温。这首歌呢我觉得很符合我自己的一个状态，我自己的状态就是每天回到家里一定要放松一下自己，就像比较充满想象力的，就在浴缸就有那么大一块，但是你进去以后就可以想象你自己可以在里面蝶泳，像游泳池一样。对，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然后希望你们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好心情，不要像我一样就是上火长泡。对，我现在挡住一下用这个公仔。 所以说还是在浴缸蝶泳这首歌也是体现了自己比较 freedom 那一面。 对，就是 freedom， 就是生活当中的一面。对， 这个我看到我们一直播平台上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们跟我们互动，说美麟好可爱，还有说这个美麟你冷吗，穿的好少。 哇，你不知道这个直播间有多热。 真的啊，这个直播间真的是太难为美麟了。对，咱们话不多说，一起来听一听美麟新专辑里边的第一首，也是美麟推荐给我们的第一首歌，在浴缸里蝶泳。 okay. 一起来听。 快乐就像每天重复同一套，一直到老。 而我在种的花轻轻的祝福我的猫都可以随我随心所秒，而沙漠中浪云的舞蹈要做什么都靠我凭空创造，打开了 大家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刘美玲的最新专辑啊，这个《青春狂想曲》当中的第三首歌，在鱼缸，不对，在鱼缸，在浴缸也有 啊，特别的青春活力的这样一首歌。然后很多网友都说特别心疼你哈，美玲喝点水吧，可能是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嘴上稍微有点上火。 对。 然后同时还有说特别想听现场版，而且之前很多人都在点歌哈。 嗯， 唱什么？ 对，在这儿呢我也是要跟大家先预告一下，在我们下半段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美玲就会给我们带来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唱什么我先不告诉你们。 哎，很多人其实已经猜中了。 嗯，对，当时在唱这首在浴缸里蝶泳的时候，脑子里边最先想到的是什么画面？ 就是想自己泡澡的时候浴缸里有好多的泡泡，然后呢你在里面扑腾扑腾扑腾的，然后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场景，然后有好多那种小黄色的鸭子， 小黄鸭， 对，就嘎嘎的那种东西。哇，就是少女心泛滥了已经。 嗯，那在整个专辑就是《青春狂想曲》这张新专辑整首录制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你特别难忘的事儿？ 太多了，就比如说录制的话它是要连轴的，就每天都要录歌，所以可能嗓子就会有疲惫的时候，这时候老师就会教你啊，你要怎么样去保护你的嗓子啊，然后就会教你很多很多的小技能，然后你就每天都会怎么说，就是去练歌，然后去揣测这个作者他自己对这首歌的理解，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理解。对，其实每次录歌都是这样了。那我觉得这张专辑整个录下来我的心情是非常舒畅的，就是体现一个生活当中的我的一个状态。然后就最难忘的其实就是拍 MV 的时候， 嗯， 因为这个专辑里面有一个 MV 是好朋友嘛， 嗯嗯， 对，就这个讲的其实是我自己的这个经历， 嗯， 所以拍成 MV 呢也是有一点点我自己的小想法在里面，我也跟导演就是也都沟通过，对对对，然后这个 MV 是在台湾拍的，然后当时拍的时候，有一个男主角，就是你们看到那男主角其实蛮帅的呀，对， 嗯、 然后 就是弹吉他那个是吗？ 嗯，没有，哎，不是的，当然不是那个， 啊啊啊 哇。这个大佐今天不像 我可能是跳到另外一个 MV 里边了。 今天 是 怎么 非常跳跃？对 对 对。然后那个 MV 当中就是感觉回到了初中高中的时候，就是那种你喜欢一个男生，但是你们只能是做好朋友，对，很难受。哎呀， 哎， 哎，咱先不说这么难受的事了，今天是个开心的日子。这个我们也有网友朋友们问啊，这个古专说什么时候出新歌啊，让我帮问一下。有最近有，这不就是新专辑吗？我这才想起来啊。 当然还有呢，就是陆陆续续也会再发一些电音的歌曲。 一些电音。 对对对，之前有一首 How Much I Need You，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首歌也在 Billboard 上打榜，然后也是电音的歌曲，也是算是我的一张全英文的。对，希望大家可以去QQ 音乐啊，还有好多音乐平台上都可以听得到。 非常期待美林这种，我其实真的蛮喜欢你那种电音风格的音乐，它把流行音乐加上电音的那种感觉，唱出来让人耳目一新嘛，而且再加上美林那种独特的高音，就是唱着唱着刷就上去了，这种感觉特别棒， 刷就上去了。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新专辑当中，刚刚咱们也说了，和这个天后和合伙人啊，这个梁思叶老师还有这个廖伟杰老师合作，这种强强的联合，有没有在录制当中有一种感觉自己是成长的经历或者是一些收获？ 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唱功方面我是自己比较有体会的，就是像气息包括对歌曲的理解，可能是因为年龄也长大了一点点吧，所以也是觉得自己感觉了有一点小小的进步，然后老师都会在棚外面去指导你，比如说因为那个梁思豪老师他写了好朋友这首歌嘛，他当时拿那个电子琴在棚里面弹的时候，哇，我觉得这首歌简直了，太完美了，这整个很符合我的一个心境，包括那个故事，再加上后来填的词进去之后，我觉得哇，这首歌完美，对，我就特别希望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一首好朋友啊，在这儿呢，自己说出来了， 哎呦，真的忍不住了。 刚刚很多网友都在点，也是点的这首好朋友，而且陆陆续续很多人都说你的所有歌都听过，还说了很多很多喜欢你的哪首歌，真的是特别热情。 谢谢你们，谢谢。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美林的死忠粉啊，我就他所唱的每一首歌，我真的在家拿那个小音箱，咚咚咚咚，就这么天天去听，真的特别好听啊！在这儿也给大家安利一下美林的这个新专辑《青春狂想曲》，而且呢，再重新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收看视频直播的方式。第一种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啊，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这个网络直播节目。另外一种呢，是通过这个易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在这个视频链接下面跟我们发弹幕留言，我们会在这里面随机抽取两名幸运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送出美林的这个最新专辑，而且是有他亲笔签名的。 没错哈，大家都是心心念念的这个新专辑，其实今天大家如果跟我们积极互动的话就可以 get 到了，同时真的是带着满满的福利来的哈。 没错，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为大家推荐他新专辑的第二首歌曲 Smile， 一起来欣赏。 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

说我隔着友情更脆弱，我们只是好朋友，习惯有你的问候，曾没想过有一天开始在意你为他失落，我们只是好朋友，又在见面后困惑，宁可闪过也不愿全被你看透，看你说着笑了，我想我也足够时间凝结心动不占有，可以承受做你的朋友，我们只是好朋友，习惯有你的问候，曾没想过有一天开始在意你为他失落，我们只是好朋友，又在见面后困惑，宁可闪躲全被你看透，我们只是好朋友，还不到可以牵手，许过心愿，有一天你会想念身边那个我，我们只是好朋友，在最难舍的时候我会回头，只剩在微笑中洒 唱完了，唱完了，唱完了！ 叮叮，哇 哇哦， 真的啊、哦， 嗯，好听啊！我们的网友们真的是啊、大家都在跟着说好听好听，很多人都跟着唱起来了。 嗯、你们是最有品味的人。 没错，没错，没错，真的啊！而且有很多朋友说，这个真实力唱将，好听好听、 嗯。 还有说这个现场跟专辑没有区别，那怎么有区别呢？我告诉你， 非常的好听啊！还有人加油助威，天籁之声，道酬勤、嗯，原是人间，刘美玲， 哇，哇 有 文 化，有文化， 有文化。 嗯，对，现在呢，也有请我们的美玲回到我们的嘉宾区，啊、辛苦、 okay ，辛苦，非常好听的歌曲啊。 嗯， 那我们再次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的酒吧活力榜哈，与此同时呢，今天我们是有幸的请到了刘美玲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当然了，她也是带着她的新专辑， 对， 带着 她 的作品来的 《青春狂想曲》啊、 嗯。 而且呢，今天也是有福利相送的， 哎、 所有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呢，啊，只要您在我们这条这个微博视频链接下面给我们留言， 嗯、 或者是在这个一直播里面呢给我们发发弹幕、 嗯， 我们都会在从中抽取两位幸运观众来获得刘美玲的这张新专辑《青春狂想曲》以及她的亲笔签名。 嗯，那我们的互动方式是什么样呢？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 嗯、 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声音的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与此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其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了。 嗯， 同时呢在微信当中也可以收听收看到，那么就是在微信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直播链接，点击右下角就可以进来看看美林，听听美林的声音。 没错啊、 嗯、 这个刚刚呢也是由美林为我们现场演唱了一首好朋友，这首歌曲真的太好听了、啊、 嗯，非常的好听哈。 嗯，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满足一下各位网友以及我们两个的小私心、 哎、 问问一些比较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啊。 嗯 嗯， 因为之前的时候呢我们主要介绍的是这个最新的作品， 对、嗯、 那肯定大家包括我们哈、 嗯、 非常想知道的就是美玲在生活当中的样子。 对啊，就是我专辑里面的样子。 对，那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之前就是其实这个也不算是特别生活化了，因为我们都知道你是特别早就出道，在17岁的时候。 对、嗯、 那现在就是已经荣升成为华语这个歌曲排行榜当中的最受新人奖了。 嗯， 那你当时 有没有想过 最受欢迎 新人奖？ 最受新人奖 ，sorry， 最受欢迎新人奖， 最受的， 对，当然也是最受的女歌手、啊。 sorry，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就是成长的会这么快？ 你说瘦吗？ 对，都有的。 就是我觉得，之前参加过很多那个综艺节目嘛。 嗯， 对，我就觉得在舞台上，当你现场就是直播的时候，面对着很多的现场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当时对自己其实在台下是很紧张的。然后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的去锻炼，像《盖世英雄》，然后包括《蒙面》，对你也听过我那几首歌，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在不断的成长当中。然后我也是希望，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从17岁那时候陪伴着我一直到现在，对，所以我也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支持我。我觉得你们也见证了我的成长，我的一点点小的什么失误呀，包括在舞台上会出一些小小的状况，这些你们都比较包容我，对，你们是对的，对。然后我已经忘记了问题是什么了。 总之大家的选择 没关系， 没错， 对的， 对。而且现在这个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啊，这个刚刚自弹你说这个最瘦之后。我突然想到，可能很多的朋友们都是从那个最胖陪伴你到最瘦，对吧？ 很难受 。而且这个Kelly Fong 啊说，对，你怎么说的对？虽然你是有点婴儿肥， 有 多可爱啊！ 说明现在还年轻啊， 对， 还可爱着呢。 我最近一直在那个体能训练和跳舞，对，所以就是希望你们过一阵子再看我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我胖，全部都是哇，美玲你是最瘦的。 好，来，现在这个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请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上刷一波瘦，谢谢各位。刚刚美玲也是说到了之前在盖世英雄的舞台上出现过一次的小状况。 对， 各位估计也应该能记得，应该是出现了一次就是技术。 对，爱情36计的时候，对，但其实当时对我就是其实压力特别大，在台上的时候，我当时脑子其实是一片空白，就觉得哇，耽误了全场的观众的时间，然后很多各方的压力吧。然后当时哈林老师就在台下就跑过来，就说你还可以吗？你还能再坚持再来一遍，还是说我们就不唱了？因为那一场真的是你第二遍再上去唱的时候，肯定要比第一遍的压力还要大，你要顶着第一次失误的压力嘛。然后我就跟哈林老师，因为当我眼泪就在眼睛里面打转，然后哈林老师一鼓励我，就说没问题，老师你相信我，我可以的。然后他说加油，然后我就直接上台第二遍是完整的，然后我其实心里的包袱也就放下了，因为当时确实压力很大，然后也非常感谢哈林老师。 你是最胖的。对，但是确实一个很难忘的回忆，是不是？ 对， 也帮助你的成长。 对，因为在台下的时候，那次还有邓紫棋姐姐，然后她当时就鼓励我，因为大家都走光了嘛，她就拍拍我的肩膀说我之前也跟你有一样的失误，有一样的过程，我能体会你当时在台上的那种心情，那种压力。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感动，因为确实每个歌手都台下十年功，台上就那么短短的时间，一首歌的时间，这其实我们都是花了很多的精力去彩排，就是怕会失误，但是出现这种状况之后，我觉得反正是各方都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鼓励，所以非常感谢大家。谢谢你们。 没错，这其实也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历和经验。因为我在这个网上也看到了，就是当那个事故出现之后，王力宏，就是你的男神， 对， 我们的男神，王力宏也在网上留言说，其实就是他评价你，然后他说，其实美玲这段经历，不管是放在她一个小女孩身上，就算放到我们这些已经出道好长时间，在舞台上摸爬滚打的这些老人们身上，也一样会就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但是没想到她能做得这么的好。真的，我当时看完这段话之后，我真的深深的为美玲当时的就是现场捏了一把汗，确实 是。谢谢力宏老师。 非常坚强非常棒的小姑娘哈，而且同时我们的网友们都在说这是成长路上的宝贵经验，同时还说他们永远支持你，你 谢谢你们。 对， 已经互相在这个支持了。我相信有着他们的陪伴，你也会成长得更快更好哈。那其实刚刚也说到了这个幸福， 没错， 那刚刚回忆的是在比赛的时候让自己感觉到就是很感动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也是自己成长的经历。那在自己出道这几年当中，有没有觉得最幸福的那一刻呢？ 有一次我在台湾拍 MV 的时候，然后当时特别喜欢吃那个台湾的那个芒果冰啊，就是哇，这超级绵，然后啊，先不要说 绵绵冰吗？ 对，绵绵冰，然后它上面铺了满满的一层芒果，然后就是要咬着，哎，算了，不具体讲了，就是咬着那个芒果啊，超级好吃。然后拍 MV 24个小时，连轴转都没有休息，然后当时我妈妈就买了一盒芒果冰，然后就跑到那个现场去给我一个惊喜，我当时真的幸福爆了，就是因为当时既要减肥不能多吃甜的嘛，然后妈妈就说来宝贝儿，这盒芒果冰是你的了，哇，当时那种心情就是哎，我爱，特别爱我妈，因为最近就是上大学嘛，来北京就也很少跟妈妈见面，所以我觉得最感动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光， 好感人啊， 尤其是在这么热的 对，尤其是在这么热的直播间啊，我们的这个网友啊，勇气豆豆说本色暴露了，一说吃兴高采烈的暴露了本性，那就是在未来的这一段时间当中有没有演唱会的打算？ 当然有啦，就是我现在我觉得是一个积累的过程，我觉得我一直在成长，然后我觉得我的愿望就是希望尽快能开一场演唱会，就算是小的歌友会，然后跟大家一起喜欢我歌的人一起来分享我自己的音乐，包括我喜欢的歌，我觉得都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然后期待一下，我相信马上了，马上了，马上了， 大家听好了，马上了，期待一下，也是多多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刘美玲啊，也是多多去购买她的这个新专辑《青春狂想曲》，再来跟大家安利一下啊！而且呢，我们今天会在我们今天这个视频链接的下面随机抽取两位幸运观众，来赠送出这个美玲的新专辑，而且还有她的亲笔签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有十多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加快节奏，什么叫幼稚？我们要加快节奏啊，好不好？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的网友们啊，我相信你们都在陪伴着我们这期节目，所以说呢，如果你们知道答案，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其他的问题额外的补充要问的话，欢迎抛过来，我们替您去问、啊、 没错， 我们要加快节奏啦，刘美玲，你准备好了吗？ 我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也不行， 没有也不行，我们要开始啦。 接下来是一些我们两个准备的问题啊，也有一些网友的提问啊，这个准备好了就开始作答。 好， 第一个问题，三个词形容生活中的你。 大佐，我们同学 沉默了，你为什么还把抛给我？ 我们同学这么多年了，对，然后大四了，马上要毕业了。这个大佐，你用三个词来形容日常生活当中的我。快点，不要发呆。 美， 我的网友已经说小仙女。 美，美。三个词可以了吗？ 词汇量真的丰富。 那除了用这些词，我形容不了，高贵、典雅、有气质、有内涵。 好了，不要不要。 有文化，懂历史，讲科学。 三好学生的感觉。 对，还有瘦。 达标达标，非常棒非常棒。那美玲自己形容一下自己好吧？ 啊，就是我觉得我是活泼、热情，然后真诚。 活泼、热情、真诚，三个词啊。OK， 下一个问题， 包包里面必备的五个东西，这个很多女生都非常好奇。 包包里必备的啊、那我先说一下我最近包包里必备的。第一个就是红霉素软膏，因为治我这个上火的这个痘痘。对，然后就是唇膏，因为北京天气很干嘛，就一定要唇膏。唇膏一号，唇膏二号，唇膏三号和唇膏四号。OK，可以了。 哇， 五个， 一二三四， 五个东西啊，红霉素软膏，然后四个唇膏，很强，很可以。 很强、 啊。下一个问题，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这个我知道。 那当然了，这个我最喜欢的猫啦。对，我在微博上也都发过我们家豆花的照片，是一只超级的扁脸加菲， 特别可爱的一只大黑猫。 对，我们在私下的时候，美玲说到自己家的这个豆花，然后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兴奋啊。 对，你会发现美玲在听到两件事之后会特别的兴高采烈。第一件事是吃。 两个凑齐了， 第一个事是猫，第二个事是吃。 对对对，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估计你会很难作答。最爱吃的是什么？ 最爱吃的，哎呦，这个就是很难选择嘛。最爱吃的方便火锅吧。 方便火锅、 就是那种直接一次性可以就不需要生火啊之类的，直接就可以吃的，随时随地都可以吃的那种。 对， 就是因为吃了方便火锅，所以嘴上才长了泡。 刚刚还真的有网友在问你爱不爱吃火锅，同时还问你爱吃什么零食。 爱吃零，其实我一般很少吃零食的，就是比较喜欢吃正常的饭菜。 嗯， 对，然后就我们公司嘛是属于都特别喜欢吃火锅的，一到聚会像亮莹姐小亮哥啊都是成都嘛，各种啊全部去吃火锅啦，然后今天收工了火锅走起，每次都是火锅，然后我的嘴就每次都是这个样子回家，哇很难受。 其实火锅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引发了各种共鸣哈。 对，这个凯丽凤又说了，他有不爱吃的吗？粉丝了解啊，粉丝了解。 哎呦，你们收敛一点，收敛一点， 当的太多了。 好，咱们加快节奏，下一个问题，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 嗯，最疯狂的事情那也是吃的吧？ 没、 吃过猫罐头和猫粮。 哇， 吃过猫罐头和猫粮。 对，就是因为我们家的豆花要吃饭之前，我首先要替它，我作为它的主人，我要替它尝一尝这个猫粮和猫罐头好不好吃。对，因为每次打开一盒新鲜的猫罐头，我都会觉得哇，人间美味，怎么会这么香？但是尝了以后才发现，哎，就那样吧。 我的天，这可以啊！ 你确定你是 甘拜下风 吗？ 其实还是自己想尝。 没有了，没有了，自己。嗯，开个玩笑啦哈。 下一个问题。 好，那你这个最爱的是哪首歌？ 最爱的自己的歌啊， 自己的歌。 就是我说一首吧，我其实很喜欢那首你是我的，就是我专辑里有一首歌，你们可以在私下去搜索一下。那首歌是一首很温柔的歌，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对对对对，然后很适合晚上偷偷的盖上被子，然后塞上耳机，然后就可以听着听着就到梦里了那种感觉。 也是为各位又安利了一首新专辑里面的歌曲啊，你是我的啊，各位也是可以去搜索一下。下一个问题，不工作的时候最喜欢做什么？ 不工作的时候可能是喜欢打游戏吧。 打游戏？ 对。 哪个游戏？ 王者荣耀。 王者荣耀。 哎呦， 很强。 下次我觉得你可以跟粉丝们互相互动一下，在游戏当中。 对，很痛苦。上一次在公司嘛，开了一次这个王者荣耀大赛，然后只有两个组，一个是王铮亮哥哥率领的这个王铮亮组，还有我率领的这个我们这个新风队。但是很可惜，是因为他们太强大了，小亮哥的中单高渐离简直是666，我直接被压制了。 很强很强。下一个问题，如果现在去旅行最想去哪儿？ 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 土耳其 真的是那里吗？ 你需要把整首歌都唱完吗？ 我有去过啦，就是我觉得那还是一个比较适合旅行的地方。 土耳其，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去沙漠，哇好多地方想去呢。哎呀没有人啊。今天这个节日很应景嘛，11月11日。 十一月十一日啊，也是有美林陪伴着各，也是有很多的粉丝陪伴着你的嘛。 对，走，我们一起去旅行， 对吧？ 一起去旅行啊，发出了邀约。那下面这个问题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了哈。那假如说你有机会跟机器猫，然后跟它接触之后，从它身上拿走一件宝贝，你会选择什么宝贝呢？ 这题是你出的吧？ 是。 你到底想从它身上拿走什么？ 是的，是的。 你想拿走什么？ 我吗？ 我都想要。从它身上拿走一样宝贝。我想一下，拿走他的兜吧。 拿走， 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就把那四维口袋直接拿走了，是吗？ 对啊，然后对啊，就是什么都有了嘛。其实拿任意门吧， 啊，任意门。 对， 我们为什么不干脆直接把机器猫抱走？ 对哦。 那你们家的豆花会吃醋吗？ 当然，我们家豆花是，是很有报复心的这样一个， 就会跟他争宠是吗？ 当然会吃醋。 突然发现豆花变身比机器猫还厉害， 我以后可能要试吃两种猫粮了。 最后两个问题啊，倒数第二个问题来，现在做一个五连拍，开始， 一， 二，三，四，五。我的天， 好可爱。那 最后 要走心了哦。 你 要对自己的粉丝要说什么话呢？ 有 有 Hello， 我是美林，然后美人们你们好，然后感谢你们一路支持我，从我17岁一直到现在 二十多岁了，二十几岁你们知道的。然后陪伴我走过高中，走过大学，然后你们的私信在微博上我都会每个字都认真的读。对，所以我希望你们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想法都可以微博私信我，然后可以在群里面留言，我偶尔就也都会去看那个微信群，其实你们的消息我都有看。只是偷偷的跟你们讲，我是希望线下组织一些活动，然后希望你们都参与进来，比如说像类似狼人杀，类似于王者荣耀的局啊这种，然后唱歌的 KTV 局都可以，都 OK 的。好了，不要讲了，我们都是对，都心意相通，对，感谢你们的陪伴。 好，挺感动的啊。 对啊，对啊， 从吃说到玩，从玩说到吃。 哦，你 get 的点果真是不一样。 这个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跟美林的访谈也只能到这里，非常感谢今天美林给我们的推荐啊，还有他的最新专辑，在最后跟大家安利一下，《青春狂想曲》啊，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发售了，是吧？ 对，已经开始发售了， 大家抓紧去购买吧，青春狂想曲。而且我们一会儿会在这个下面的留言当中抽取两位幸运观众啊，送上他的亲笔签名的专辑。好了，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美林，也非常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我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